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FM97.4， 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FM99.3， 天津音乐广播 Nice Radio FM99， 重庆音乐广播 FM88.1， 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音乐广播 FM1058， 深圳音乐广播汾阳971，四川民江音乐台 FM95.5，浙江电台音乐调频 FM968， 云南音乐广播 FM97， 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 FM89.5， 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5.9， 南宁人民广播电台 FM107.4 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FM909， 山西文艺广播 FM10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CMO Radio FM915， 郑州音乐广播 FM94.4， 南京音乐广播 FM105.8， 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台州音乐台100.1，吉林音乐广播 FM92.7， 黑龙江音乐广播 FM95.8， 1047 Super FM 宁夏音乐广播，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FM950 广西音乐广播， SMG Radio 上海东方广播中心动感101，马上为你呈现第25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 全国卫星广播协作网和全球华语音乐广播联盟近30家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东方卫视的观众朋友们，现场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大家 晚上好！ 我是来自东方卫视的主持人孙文佳， 我是动感101的 DJ 丁丁，大家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表彰一下在过去一整年当中有着突出表现并且用音乐传递正能量的各位音乐人们。首先我们要公布的是获得年度受欢迎男歌手、年度专辑、年度制作人，一直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张艺兴。 掌声有请， 掌声有请。 啊，谢谢。哇，一次拿3个奖，这个太快了吧。不知道现在拿到的这些奖项能不能回馈各位对于我 Ship 专辑的爱跟支持跟努力。 我想掌声已经代表了一句， 最后我们说一句话好不好？ 反正感谢所有的人。 好， 谢 谢。 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揭晓的是年度全能艺人和年度编曲这份荣誉，它属于谁呢？让我们恭喜大张伟。 所以说，希望你们继续爱我们，谢谢大家。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恭喜年度组合 SNH48。 大家好，我们是SNH48。 谢谢，首先要谢谢48，也会更加的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的作品， 谢谢你们。也请 SNH48 的大团队当中啊，有一位成员是在去年正式毕业了、他用自己独特的能量呢，迈向了属于他音乐与多元未来的征程。那接下来的年度跨界艺人的荣誉就属于他，让我们恭喜鞠婧祎。 因为可能也是叫跨界艺人的关系，所以我去年一整年几乎都在拍戏，所以今年呢，我就特别想要就是说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然后谢谢动感101，还有谢谢东方卫视。 接下来要揭晓的是传媒推荐歌手和网络影响力歌手，恭喜获得这份荣耀的许魏洲。 有请许魏洲。 其实 就跟去年一样，我觉得网络影响力大奖啊，其实是不属于我的，我觉得是属于我的粉丝。 关于音乐啊，每一位歌手呢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于音乐的热爱，那每一位听众呢也是用喜欢这一首歌曲来表达自己对于歌曲的肯定。那的年度金曲就是动感101的听众们为自己喜爱的金曲评选出来的，那获得这一份荣誉的就是追光者，让我们恭喜演唱者岑宁儿，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悠悠岑宁儿。我想要谢谢大家喜欢，谢谢。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大张伟为我们带来《只想和你静度时光》，有请。 想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只想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想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预知惆怅，而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累了打在肩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轻轻唱。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只想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想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预知惆怅，而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累了打在肩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轻轻唱。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只想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噔哒啦哒啦滴哒啦哒。 接下来有请周笔畅为我们带来歌曲串烧。 Got my sights on you, checking you out from my point of view. And just a bit crystal clear to let you know, I play to win. Don't wanna wait, let's run right in. It would be like finding us no fake from you. For me to find someone cooler than you. Since we're in the right place, the right time, why pretend you don't want me like I want you? Call it right, call it wrong, call me when you want. Baby, you're the one, you're my fascination. Touch me there if you dare, hit me with your charm. Baby, you're the one, you're my fascination. You're the one, you're my fascination. Oh, 过一张一张半起半一半假半真，看过一遍一遍他的美图他的求吻，觉得痛快就要赶快穿，不管喜欢还是早喜欢穿，谁和谁谁跟谁永远在风穿，你陪我穿，天让你傻得真，痛让你狂得疯，告诉我你想忘记什么，我告诉你我更想以后还记得，是什么？世界上最柔软的到底是什么？尝一尝，一切晃一晃，夜色如海洋，愿不愿随着光阴进入海床？愿把全世界放在一旁，从来不爱隐藏，一直都爱幻想什么，如果我会隐藏什么，为了对你幻想什么，有点暗的心活该，仿佛被渴，非常透明的杯，干或是仿佛推测，世上最硬的东西是什么？是什么？世界上最柔软的到底是什么？ 今年啊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砥砺前行的改革开放之路，我们的流行音乐事业也是从无到有，为中国乐坛注入了无限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 没错，我们赞美音乐雕刻了时光，同时我们也致敬改革开放40年为音乐界带来的蓬勃发展。未来以来，现在就是音乐最好的时代。那接下来呢，要登上我们今年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舞台上的呢，就是我们要有 请到胡彦斌和黄龄共同为我们带来致敬改革开放40年流行歌曲组曲，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改革开放道路上那些用音符书写的时代之声。 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温柔人人装， 桃树倒影在年纪的水面，桃李环抱着绚丽的村小长大，总是把你一身情向往。如今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 谢谢黄龄， 谢谢你们。 是让。 让我们感觉刚刚是全场在 KTV 啊。 没错，25年来呢，东方朋友榜一直引导和扶持中国流行音乐的原创力量。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中国大型女子偶像组合 SNH48 带来歌曲《我的舞台》，为你展现青春最美好的样子。 一城中开过的花，你还记得它绽放的样子吗？风景里说过的话，是否值得一辈子铭记呢？留恋那一路上人和事，感动吧，当风光像首诗。海滩上起过的沙，潮水都冲走吧，曾结在心上的疤，其实都会随时光消散吧。 我们从不期而遇，到结伴同行，在最美的青春时光里，我们无畏地活着，曾经一同欢笑，也曾一同流泪。我不知道这旅途的终点在哪，但幸运的是我们都还在，新的旅程还在继续。 永恒吗？所谓的成与败，永恒吧，世界在变幻，这舞台就是你永远的港湾。我会努力记得每一张脸感受的温暖，不灭的激情还继续陪我飞向云端之外。十年后再回首，我们初心不 谢谢 SNH48， 有请去年刚刚从 SNH48 团队中毕业的鞠婧祎，带来东方风云榜周榜冠军歌曲《等不到你》。Yeah!

眼放空，开几个脑洞我研究，天下大同我不说，说了你也不懂。眼前没有明月光，也能有浪漫的上霜，蒙娜丽莎的微笑研究不了美丽，也许只是因为心情好，谁说盆栽只能够供人们欣赏，难道床头灯只能在角落发光，作家空白的纸张点被出笔尖的光芒，虽然课本里老师都是这么想，不是我不懂，真不懂，也懒得去动，写一首欢乐颂，放轻松，每个人不同，不是每一场演出都有观众，不是我都懂，真的懂，只是你不懂，于是我在放空。 表演，那其实呢，在东方风云榜的舞台上，每一年都会有优秀的歌手把首秀留在我们的舞台上。 没错， 今年也不例外哦。接下来会上台的就会有张碧晨和方大同，都会为我们带来新歌首秀。 是的，张碧晨呢将首次现场通过这个我们的盛典，是为大家带来的是盛典五天前刚刚发布的新专辑第二首歌曲《急》。透过张碧晨富有质感的音色唱腔，感受为爱竭尽全力的态度。 而另外一位方大同呢，最近是因为专心投入到独立厂牌运营和音乐教育，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但这一次他会把充满甜甜的爱意的 Ten Reasons 送给大家，这也是很具 R&B 特色的方式情歌。据说这是一首非常适合表白的歌曲。今天有现场要来表白的吗？抓紧这个好机会哦。 是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张碧晨和方大同带来的新歌首秀，有请。 谢谢张碧晨，在东方风云榜的舞台上为我们呈现这首新歌的舞台首秀。接下来有请方大同带来歌曲 Ten Reasons 的舞台首秀。 陪我摘，我没跟你一样开怀，你认了我喜欢的菜，默契都在，不需要猜。 You 感动很直接，笑着看世界，给我不同视野，我的直觉对你制约，想跟你分享喜怒哀乐每个日夜。 Ten reasons why I love you，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The ten reasons why The ten reasons why Girl Tell you are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s about you Ten reasons why I love you 你习惯用温柔让平凡的生活充满爱，你小小的绚烂，夜空下的依赖，初恋般精彩。谢谢你把我当唯一，回忆在细节里堆积。你的好，你的美丽。Ten reasons why I love you。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Ten reasons why、oh, Ten reasons why I need Girl Tell you are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s about you babe Ten reasons why I love you 我想保持这样就爱你这样在一起很舒服的状态 Love it 不用刻意放下是爱心流的戏就很自在不说话也愉快避风的安全地带这隐蔽太厉害闭上也不想离开两个心愿起来 Let me get disconnected These are Everything's about you, girl. Ten reasons why I love you. These are ten reasons. Ten reasons.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Ten reasons why. Ten reasons. 刚才啊，接连两位歌手分别带来了他们的新歌首秀， 年度原创音乐人、年度舞台演绎的荣誉，他就属于默默吴莫愁，恭喜！ 掌声有请。 其实这样的，在2015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做了这个专辑，是关于90后的音乐力量。当时也是挖掘了很多很酷的音乐的小朋友们跟我一起。那在这条路上，我觉得确实，说实话，有的时候会尽量的做我自己，做一个快乐的莫愁。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够万事莫愁。 继续来揭晓年度受欢迎创作歌手、年度概念专辑，荣获这项殊荣的是汪苏泷，恭喜！ 接下来的一年我会继续的努力，希望可以带给更多更好的音乐。 继续来揭晓的是年度创作新锐和十大金曲，让我们恭喜获得者戴荃，恭喜！ 有请戴荃来到舞台上。 戴荃创作的这首《悟空》，唱出了在追逐梦想的冲突当中人人都会有的迷茫、执着、坚持，也深受大家的喜爱，在东方朋友榜周榜收获了冠军歌曲的肯定。 就拿这个开嗓子吗？在 KTV 应该是展现自己的实力，到后面才唱。 是， 好像我有朋友跟我说，是他一进去就得先点个这个歌开一开嗓子，然后开酒一样，然后再下去再唱别的歌。中国音乐要有中国元素，要很中国。然后就是我会坚持我的音乐元素，然后接下来继续发专辑。 让我们恭喜金玟岐，有请。 恭喜金玟岐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唱作人金玟岐在2017年发行了具有都市人群关怀气质的专辑《大气电台》。整张专辑呢，将金玟岐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汇聚起来，娓娓道来。其中啊，主打作品《珊珊》也是在东方风云榜的周榜获得了听众的好评。 制作人啊，被大家所知道。接下来这首歌，因为实在是点播量太高了，然后作为歌手的身份又让大家知道。那还有，你现在还是担任很多影视剧的音乐总监，这么多的音乐角色的切换，你自己更喜欢的是哪一个？ 其实只要是跟音乐有关系，我都很喜欢。然后今天非常的荣幸，还有我特别想要谢谢所有的工作伙伴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这张专辑《大气电台》，然后谢谢我的制作人薛林可先生，然后谢谢所有的七喜，谢谢。 是，其实呢，我们也看到啊，有很多很多的音乐真的是因为通过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听到歌手们带来的好声音、好音乐。接下来的这一个荣誉呢，就要属于这一位了。我们要来揭晓的是年度创作歌手和十大金曲，它属于赵雷，恭喜！ 掌声有请赵雷。哇，这首歌真的是唱的皆知巷尾。我们也感谢赵雷把民谣的温暖带给每一个喜欢这首歌的朋友。淡淡的故事讲述，在上口的旋律里面也记录着每个人心里的成都，音符也记录着故事，旋律也是那最美的沉淀啊。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渴望拿到奖的人，还记得小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同学基本上都会拿到奖状，但是我没有。后来我就去商店里自己买了一张奖状，然后找我们班最漂亮的女生，是写字最漂亮的，写上我的名字，然后拿回家给我的父母看。今天呢，这个奖杯不是我在商店里买的，感谢，再次感谢东方卫视、东方风云榜、动感101，颁给我这个奖，谢谢。 谢谢赵雷， 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揭晓的是年度受欢迎 EP 亚洲年度创作歌手，这一份荣誉属于胡彦斌。 掌声有请，欢迎彬彬来到舞台上。 恭喜彬彬。 胡彦斌作为我们上海的歌手，2002年第9届东方风云榜获得了东方新人，欢迎彬彬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可以说是和东方风云榜一起成长。那近年来呢，玩转音乐的胡校长，2017年在音乐上也进行了更多的探索，对不对？ 是。 在这里有什么新的期待或者说新的感想，先跟大家来表达一下。 我接着刚刚赵雷的话可以说两句啊。 可以。 他说他很渴望拿到奖，其实我也很渴望拿到奖。因为我家里有一个所有奖杯的柜子，我突然这几年发现我的已经好几年没有拿奖了啊，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奖好像断档在了2013-14以后，好像就没有再有音乐奖项了。其实这几年的时间我都一直在做音乐教育，然后呢希望可以让更多的爱音乐的人可以去做音乐。但是这几年下来，其实站在台下的时候，你还是会对这个舞台有渴望，那毕竟是我最爱的，所以我今年发了我自己的新专辑，然后我回到这个舞台上来了。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歌迷朋友们，东方风云榜我们明年再相见， 拜拜。